奔土曼尼 带你走入越南、 波兰、乌克兰、白罗斯、 立陶宛、 拉脱维亚、爱沙尼亚、 哈达， 啊，仲有俄罗斯。 世界咁鬼大，一季讲唔晒。问道万里，继续带你身未动，心已远。 又系咁。 好，翻嚟第二节。咁就头先嗰啲就即系悲剧嚟嘅吓，系可以避免嘅吓，我都系讲得吓。 所以我哋咪就话，我哋成日都话要睇一睇自己个命盘系有冇呢啲咁嘅现象出现。 但我听你讲咧，其实嗰、那个即系呢啲师傅都可以做一个心理嘅。即係作用嘅，就係、是、 絕對可以啦。 即、就、係、是、提你， 係啦，絕對可以。 嚇，有啲人就自己又都寫一啲嘢提自己，咁但係自己做就唔得嘅。 都有啲，我哋都有啲方法。其實我哋咧咁多年嚟咧，都接觸咗好多呢、這個。即係有啲 case 啦，咁有啲人咧，即係如果我哋講出嚟有啲人啊，會唔會真係咁啊？好似拍電視劇，會唔會假嘅師傅？其實真係有嘅。嗱，再又舉一個例子咧，就真係好多年前咧，就有一個客户咧，女性嚟嘅，學歷非常之高，喺任職喺呢個銀行界嘅，又靚女，哇！我真係見到佢真係喺費城大學嗰度讀完 MBA， 咁啊嚟咗香港北京大學畢業，點知道嚟講發生乜嘢事？臨結婚嗰晚嘅，就係、是、真係嗰晚。个未婚夫打电话话俾佢知，我哋听日唔结婚。哇！佢真系喊到真系歇斯底里，几乎想跳楼咁滞。所以你话呢啲事件嚟讲，你话真系讲出嚟，好似话系咪真噶？咁系真噶。我哋真系见到有好多咧喺社会上面好多所发生嘅事件咧，即系好似电影里边，人生真系如舞台。 你有时电影都系抄翻现实嘅， 抄翻现实 嘅例子嚟拍啫嘛。 所以我哋点解我哋会有啲客户咧？咁佢哋遇到一啲好大嘅一啲人生嘅一啲重要问题，咁啊可以有时我都话即管揾我哋倾下偈啦，结个缘都得嘅。咁啊，希望可以佢哋咧就解决咗佢哋嗰个问题。 人生都系无常噶嘛。 好啦，我哋继续讲翻咧，有啲咩星令到你选材咯？嗱，如果贪狼化忌咧，如果自己又有呢个咁嘅星咧，嗱，贵破巨阴贪咧，贵年出世嘅人嚟讲咧，贪狼化忌睇下喺边个宫位啦。但系个感情嚟讲咧，就必定有失。咁啊，睇下系失埋感情啊， 失埋钱财， 失埋钱财啦。咁啊，呢样嘢好啦。嗱，另外有一个形态就系贪狼加化忌咧，就系、是、陀螺星咧，就好得意嘅。贪狼化忌嚟讲咧，亦都系一个赌性好强烈嘅一粒星嚟嘅。若果呢一粒星嚟讲咧，摆喺呢一个命宫嚟讲咧，或者呢一个镇厄宫咧，佢哋喺赌台上边咧，就唔系一次过输晒。嗱，有啲人去赌钱嘅形态咧，我见到咧就佢哋咧就谂住自己快狠准啦，咁啊。同佢決戰，一嚟到嚟講，一皮嘢就掉曬落去，咁啊輸咗手人。但係貪狼化忌加陀螺星，陀螺星係乜嘢？陀螺星咧就喺度轉來轉去，原地踏步。貪狼化忌，睇下陀螺星嘅賭性咧，係中意喺個賭台上面嚟講咧，就一鋪一鋪，譬如佢唱咗$10,000咁樣，每一鋪$300，慢慢咁樣 玩。即係喺度磨咯。 喺度磨，佢啊諗住嚟講$300，已經我贏幾鋪啊走。點知道嚟講貪狼化忌加陀螺星，唔單止冇得贏咧。唉，賭咗兩個鐘之後，最後都輸埋。個形態就係點咧？最後輸剩，譬如話，最後佢本來$300一鋪，最後嚟講咧，輸剩翻$800啊，$1,000咧，咁啊突然之間咧就一鋪懟曬落去。因為點解咧？已經可能磨咗好耐啦。咁你睇下自己係咪呢啲咁嘅性格？呢啲咁嘅性格嚟講咧，就勸你咧就唔好咁樣娛樂啦，玩下就好啦。好啦，跟住嚟講又係一個感情同埋偏財星嘅廉貞化忌。嗱，廉貞化忌嚟講咧，就帶有色爛。嗱，呢一種色爛嚟講咧，同剛才所講咧小三啊、婚外情嗰種有少少唔同嘅。廉貞化忌坐命宮嚟講係更加陰功。點解更加陰功咧？咁我睇到一啲例子咧，尤其是女性添啊，佢哋點樣為之要選材咧？係結咗婚，個老公喺外邊有小三，反而咁而且嚟講咧就生埋兩個添啊！曾經有個例子就係咁樣。佢自己本身做小生意，個老公喺外邊咧就揾咗個另外一個，再生多兩個， 然之後先話俾佢聽。咁啊，有兩個 case 都係咁啊，但係仲唔係一概而論啊？佢哋個女性好到咩咧？廉貞化忌啊，廉貞啊，好重感情嘅，係個老公喺外邊生埋個仔，生意失敗，輸曬佢啲錢都好啦，佢竟然可以賣咗間樓幫個前夫還埋啲債噶啦，咁有情有義嘅，即係我見到啲女性，我真係好佩服嗰兩位女性。因为他已经是被，因为为什么呢，他已经被那个先被他老公呢其实就伤得很紧要。但是来说呢，他真是呢有情有义。见到个前夫，唉，虽然在外面都生了两个，而且呢他做生意的钱呢都帮他还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来说呢，那份心呢都是对着个老公，真的很喜欢个前夫呢，叫做都帮他还债。咁呢啲啦，还咩债？呢啲唔单止系还现实嘅债，亦都系还前世嗰一种咧，叫咩债咧？前世嘅情债，即系欠咗佢嘅，即系两样债都有。咁啊，还完咗之后嚟讲咧，就嗰段姻缘咧，亦都完咗啦。咁啊，呢个债，廉贞化忌同埋贪狼化忌咧，都带有感情啊、色难呢种性质。咁所以嚟講，廉貞咧就其實最好咧就係甲年出世嘅人啦，就甲年破母羊咧就廉貞化禄啦。廉貞化禄就好啦，廉貞化禄嚟講，如果係坐命宮嚟講咧，嗰、那個感情嚟講咧就非常之順意嘅，同化忌星有少少唔同。嗱，廉貞化忌加擎羊，嗱擎羊我哋咧叫做明刀明槍，陀螺咧就轉來轉去咧就缺乏咗一個決斷性。廉貞化忌嚟讲，若果埋到个赌台里面嚟讲，如果手头上揸住五千蚊咧，可能三铺就已经玩完噶啦，咁、啊走人嘅。你话若 定两铺，一铺三千， 一到三千二千，佢哋就唔会同你好似廉，好似呢个贪狼化忌加呢一个陀螺咁样，就坐喺嗰张赌台嗰度咧，有一条真系娱乐咁喺度玩嘅。一埋去咧，就赌场就最中意呢啲廉贞化忌加擎羊呢啲，一入去嚟讲唔够三分钟清袋就已经翻出嚟。 咁呢啲人賭錢嘅性格都係得得唔得忽得㗎啦嘛， 通常都係咁啊，因為咧貪狼同埋廉貞嚟講咧，若果坐命宮或者喺財帛宮咧，都帶有好強烈嘅一種賭博嘅性質，個心態好。 咁我師傅想問你，如果佢唔賭，佢會唔會做其他即係好高風險冒險嘅嘢咧？ 都會， 咁啊可以升華喎， 我都話棋子啊， 佢調翻轉， 唔係可以升華就係、是，譬如你從事一啲即係高危嘅，唔係。是運動啦、啊，即係搏命嗰啲啦，譬如爬喜馬拉雅山咁，嗰啲都係高風險嘅。 可以咁講，但係譬如你係廉貞天上坐命宮嚟講咧，嗰、那個官禄宮就必定係武曲嘅。如果有武曲會照而吉化嘅話咧，呢啲咪喺體育啊、喺運動啊高風險裏面就 OK 咯，即係可以玩呢、這個。但如果你話武曲嚟講，亦都有喺個宮位嗰度自化嘅就唔好啦，就好容易受傷啦呢、這個。 唔係頭先嗰個都要修訂一下嘅，因為你高風險就唔係話即係真係升華，因為點解你嗰個仲大鑊，因為你揾條命去搏係嘛？呢啲錢啫，你係身外物， 仲要攞錢出去嘅喎，呢啲 係啊係啊， 仲要貼埋。 咁我哋今日最主要都睇下佢點樣選材啫，係咪？好啦，跟住我哋再睇下邊一啲組合啦。咁啊，好啦，太陰亦都係一個財星，我哋頭先都講過啦。太陰嚟講咧，就以乜嘢咧？就係話。idea 啦 ，planning 啦，即係用以計劃去賺錢嘅一粒星。但係當佢化忌嘅時候嚟講咧，太陰咧係最主要即係做乜嘢咧？做生意啊。反而武曲咧就通常都係金融啊嗰方面咧去投資而賺到錢。太陰係真係即係做實業嘅比較多。咁啊，譬如你話開一啲咁嘅零售店啊，或者做貿易生意。如果佢化忌星嚟講咧，就好容易咧就喺生意上面選財。同埋投資咗一筆錢出嚟，就慢慢咁樣虧蝕嘅，同頭先上面嗰幾粒星嗰個組合嘅形態咧，係有少少唔同。另外嚟講就係天機化忌啦。嗱，天機嚟講咧，我哋亦都可以講做機器啦。咁如果開工廠嘅人嚟講咧，佢哋運作到一段時間嚟講咧，啱啱咁巧大運或者流年咧，行到有天機化忌嘅時候咧，工廠啲機器咧可能突然間壞咗，突然間出現意外，因為啲生產工具失靈而損財。因为那条拉可能停顿了，重新可能要买那些新的机器，那间厂然后才可以继续生产，甚至乎来讲就是说那些订单订了已经是过了时间交不到货，而令到它要赔偿的。 所以天機化忌嚟講，好多人都淨係諗住啊，善算師升唔係㗎。若果將天機咧係變咗嚟講，喺間工廠啲機器裏邊嚟講咧，尤其是嚟講咧，我哋咧就叫乜嘢咧？我哋叫做宅壓工咧，就係我哋嗰個零售店。零售店如果有天機嚟講咧，就係、話好似我哋依家咧見到有啲賣緊嗰啲叫做咩芝士蓋奶茶係嘛，好興㗎嘛。咁佢哋都有啲機喺度咁樣喺度搖下搖下搖下嘅。咁如果遇到天機化忌嚟講，嗰、那個榴蓮咧，老闆可能要留意啦。佢哋嗰部機器咧就好容易壞嘅。如果壞咗嘅時候嚟講，就會令到佢哋做唔到生意，導致損失嘅。好啦，跟住落嚟咧，就我哋睇文曲文昌啦。文曲文昌嚟講咧，帶有呢個文書嘅性質。若果化忌星嚟講咧，就因為簽合同而選材。咩叫簽合同而選材呢？有啲條文自己睇唔清楚，或者釐定條文嘅時候咧， 嗰啲陰陽合同 係啦，陰陽合同，好嘢，啱啱就係講呢啲個陰陽合同。嗱， 有啲人唔明㗎，你聽眾未必咁 in 㗎，但係咩叫陰陽合同？ 嗱，陰陽合同佢唔係因為個陰陽合同係錯喎，陰陽合同係兩份合同喎，有兩份合同喎。 而家講嘅係佢錯係會錯。 係啦，咁呢個陰陽合同嚟講，亦都係因為化忌咧而出事啊，可能因為佢之前簽咗冇事，咁啊可能阿乜冰冰咧就今年。就啱啱睇一睇佢嘅本咧，系咪文曲或者 應該九成都係嘅 文昌化忌啦， 係嘛？ 咁如果佢真係嘅話，如果我哋攞到佢嗰個出生年月日咧，就可以 都快㗎啦，實攞到㗎，而家攞到 啊，就攞到推算咗佢出嚟咧，就可能佢就係出現咗呢啲事件，所以咧就喺合同方面嚟講咧就出咗事。咁啊，只不過佢嚟講係冰山一角嘅啫，大家就佢啊真係陰功啦，係嘛？其實基本上可能背後都仲有好多係咁樣。好啦，跟住嚟講就係講天刑，天刑我哋咧就叫訴訟之星，通常即係同打官司有關嘅。 刑啊嘛， 係啦，刑啊嘛，咁啊再加呢個文昌忌嘅時候會出現乜嘢咧？係真係可能咧就喺打官司裏邊咧就要使好多錢，因為你知道咧動輒去打啲案件嚟講都有啲真係過千萬都有 噶 嘛，嗰個律師費嚟講好犀利噶嘛，成個團隊啊咁樣，一大機構啊嗰啲咁嘅大集團咧，佢哋先可以攞到咁嘅錢出嚟打啦。好啦，巨門化忌，巨門嚟講咧就講嘴巴啦，嘴巴係咩咧？口舌生非而招財，譬如你啊造成對於人哋做呢個誹謗啦，咁啊而之後咧就招致損失嘅。有啲嚟講咧，就可能咧，就係話因為咧個口舌方面啊， 衰多口， 甚至乎嚟講，可能打電話去落呢個股票投資嘅時候咧，215啊講咗225咁樣咧，嗰年嚟講咧，就因為咧投資錯誤咧，亦都係因為巨門化忌咧而損財嘅。跟住落嚟嘅地劫星咧，話呢個真係咧，我話俾你知咧，就六煞之中咧，這個對於損財咧就非常之厲害。佢嚟講咧，就係話不預期嘅開支同埋突然間嘅損財。若果地劫星喺命宮或者喺財帛宮咧，陰公主啦。因為點解咧？地劫星嚟講喺財帛宮係最難搞，一定唔好做生意，因為就一定損財。除咗唔好做生意之外嚟講咧，呢一粒星嚟講咧，就係話通常你去買啲嘢翻嚟咧，同你預期都唔一樣嘅。譬如你買個電器翻到嚟咧，可能咧就有損破損壞，跟住然之後咧又要去換過又成，係非常之麻煩嘅一粒星。地劫星坐命嚟講咧，就唔單止係損財，感情亦都唔好，或者其他方面都有啲缺失嘅。點樣其他方面有缺失呢？譬如可能佢讀書都可能都幾叻下嘅，咁啊硬係次次嚟講咧，就考試嚟講咧出啲題目都唔啱佢答嘅。咁樣令到佢咧就可能咧以前大學裏邊有 repeat 噶嘛，係嘛有重修或者有補考嘅。咁然之後咧， 大學要重修其實都好好魚嘅。我自己 我都重修過， 你重修過， 我重修過。 做咩事？你 睇你點睇咯？你 唔係喎，即係我嗰個年代，我唔知而家啦。我真係覺得好魚。 我有而家好有啲嘅睇法就係話，喂，我打穩啲嘅基礎。 超多 Q 魚啦，真係我從來 或者我讀唔到，我真係要 repeat 多年啦。 我就因為 追翻程度， 因為咧就係拍拖。而損害咗嘅行業，呢啲唔好講啦。咁啊，地劫星嚟講咧就比較麻煩嘅，因為點解咧？去到邊度嚟講咧，嗰個破壞力都係相當大嘅。 最慘你係冇得預啊！ 尤其是喺財帛宮啊，如果有呢、有呢地劫星喺度咧，我真係見十個到九個咧都係負卡數而生活嘅。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啲。我以前有個老友嚟講，都係好專業嘅人士。 他開間公司都有十幾廿個員工，即係每一個月都要幾廿萬開支。但我問他，喂，點解你會頂得住嘅咧？咁因為銀行信他咯，銀行信他借錢咯，借錢。 唔係，我呢樣嘢我係真係長期同阿師傅有啲唔同睇法。我覺得你有十億同你爭十億係冇分別嘅。 呢個你係高，你係好高好高嘅level 嘅諗法。因為點解我呢個朋友咧，佢本身係做物流公司嘅車隊，咁佢一定要買好多車噶嘛。咁佢買好多車嚟講，你車冇可能就話一次過俾曬錢。 喂，做生意通常呢啲 係咁必須貸款。 佢同銀行嗰度咁啊貸款，咁然之後佢有幾張合約喺手，咁亦都可以貸到款咧。佢每個月嚟講，我嗰陣時我同佢講，我話佢每一個月嚟講差唔多要70万嘅開支。咁佢每一年都喺度冚緊數，但係佢個生活嚟講咧就非常之高消費，揸又揸啲 靚車， 靚車有兩架跑車， 要佢冚得掂咪得咯， 住啊住獨立屋咁樣。但佢最愁嗰個係佢老婆，佢老婆話：阿師傅點搞啊？我哋年年都負債，我話你冇事喎，你財運非常之好喎，睇佢財運非常好喎。咁你負債啫嘛，但係你嘅生活個品質完全冇變喎，兩個仔都讀國際學校。我話喂 ，OK 喎，又你哋冇事喎咁。 唔係呢個我就。即係我唔知而家情況點咧，因為當年咧經濟香港經濟好嘅時候咧，其實好多人做生意都係咁做嘅。 係啊，都係依家都係 cash flow 嚟啊嘛。其實自己又冇乜錢嘅，但係即係唔係講係成世咧咁樣，因為你可能呢個情況咧，可能搞得即係三五七年或者十年啦。總有一日咧，你搞得掂咧，咁就跳到另一個層次。 其實呢個客户嘅，其實呢個客户嘅形態咧，其實反而佢老公咧就好樂觀。咁我借錢做生意有咩問題啫？係嘛？咁但係個老婆嚟講，成日都好憂心咯。咁啊，結果我幫佢請咗個觀音翻屋企，咁佢嘅心啊定咗好多。咦，係喎，阿師傅話都好啊，食下齋咁樣。咦，點解佢年年嚟講都冚得到嘅呢條數咁啊？咁啊幾好咯，咁啊做得到，但係就冇錢剩咯。即係聽佢咁講。好啦，跟住咧另外兩粒空星呢個火靈啦。火靈嚟講咧就係話好多嘅障礙而選財。咩叫障礙而選財呢？可能咧，你去做生意嘅時候，你預算咗去40万去裝修嘅，點知喺裝修嘅時候咧，可能又某一啲物料唔同咗啦，嗰啲師傅又話要加工錢啦，甚至乎咧就遇到山竹咁樣咧，又做唔到個工程咧，好多障礙而損財嘅。每一個項目同埋環節咧，就處處超支。咁我以前都曾經見過有一啲， 而家香港都枕住超支。 係啊，我都見過有一個咁嘅形態咧，有一個人係做嗰啲搞演唱會嘅。咁佢個命格咧就成日做嘢都好諸多障礙嘅，譬如好似搭一啲嗰啲舞台嘅時候咧，好多時候都會出事嘅。咁啊有事咧就直情咧掛咗啲吊燈上去，之後掛得唔好嗰啲身仔咧 跌 曬落 嚟， 爛叫。哇！原來嗰啲吊燈好貴喎。係 啊， 嗰陣時當年嚟講，佢話俾我知一隻吊燈成萬蚊。 咁啊又要買個， 又要買個。咁所以嚟講咧，呢啲若果睇到自己有呢個咁嘅形態嘅時候咧，就要多多防備同埋小心。嗱，有啲係真係完全可以防備得到嘅，自己小心啲就得噶啦。咁樣好啦，我哋跟住嚟講咧，我哋又睇一睇個八字嘅命格啦，好唔好啊？我哋睇下一個八字命格啦，就睇呢一個呢位仁兄嚟講咧，就儲唔到錢之外咧，就好似都損財都算啦。跟住我哋下一張 PowerPoint 咧， 下一張係啦，睇一睇八字。嗱，呢個八字嚟睇咧，咁其實識八字嘅朋友都應該清楚噶啦。其實主要我哋都係分喜忌啦，係嘛一個旺弱尊崇啊呢啲。咁其實如果喺呢個八字睇咧，咁我自己睇到佢其實係佢個喜神咧就係用印星同結比嘅，即係如果喺而家你呢個八嘅字睇咧，佢己未年出世，庚五月，壬子日。丁未時，其實如果整個八字看，他的喜神就在金上，就是整個八字其實只有一粒金，但是最慘的是那粒金下低坐下呢有個火，整個八字看，如果看回他為什麼說這個命盤的人他比較揾錢啊，或者佢個守財能力都係比較弱咧。因為如果喺嗰個分咗嗰個喜忌之後咧，咁佢因為佢要用金水啦，水先至係佢嘅錢，即係個結比。咁大家都睇到啦，咁啊日柱嗰度嗰個夫妻宮嘅坐下子水咧，其實就俾個未土克，又有子午衝，咁啊，所以個子水就係比較弱嘅。咁水嗰方面弱咧，咁相對地，因為頭先都講啦，個結 比就是他的錢嘛，所以他賺錢那方面的能力呢都是比較差。當然你說香港地如果勤勤力力 就找到食的了， 三餐安定，你肯做的打份工一定一定找得到。但你說至於他有沒有一個大財或者一個叫做比較好的財運，甚至乎能夠守到財呢，在這個命盤所看到呢 就不行的， 就比較差的。而且呢他行緊個大運呢就是行緊個丙人運，咁人五又是合火嘅，咁加埋今年嗰個戊戌年，即係人五戌合咗個火局，即係合咗個財，咁財為忌神，咁其實呢啲咧相等於係佢一個債項，咁財破印，印星為喜係護佢嘅錢嘅，咁印星又被打，咁即係話佢根本喺守財嘅能力或者揾錢嘅能力咧，今年咧即係講句衰啲嘅就係話，如果今年唔負債咧，就已經是萬幸的了、尤其是今年，因為本身他的財運的命格來說都是比較弱，始終粒子水呢都是受制於未土，周圍都是即係冇嘢係辛苦佢啦、全部都是對他有個衝克的一個形態在他周邊、所以挣钱能力呢就真的相对比较弱。唯一就是说呢他因为他印星为喜，就是说他如果在家即他不可以，他最好就是说他不要搬离他自己的家，即是不要离开他的妈妈住，因为印星为喜嘛、就是说他的妈妈就是说对他是最有利的。咁如果佢話喂甚至乎日後如果佢自己阿媽有一啲叫做財產啦或者物業啦，咁都容易呢就會留到俾佢嘅，咁因為始終佢個天光嗰度呢有粒官星啦，咁個土咁個官印相生啦，係咪咁佢印星為喜，咪有粒官星嘅，官星忌神變喜神，咁土生金生水，咁啊助旺翻佢，咁所以就印星对佢就係好重要。只不过就係话呢喺而家佢行緊个丙人大运嗰个运势嚟讲呢，加戊戌流年呢，佢始终个印星呢就比较弱，因为始终嗰个火都係比较重，因为佢主要係行金水，咁要行金水嗰方面嘅，咁去到呢个2020年啊21年啊呢啲咪会比较好囉，因为佢嗰个庚子啊辛丑呢啲年份呢，咁啊亦都个辛丑年嘅话呢合咗个丙人年嗰个丙火啊变返水，咁个钱嘅财运咪好返啲。但係如果我哋撇开晒佢个流年同埋或者佢嗰个大运嚟讲呢，淨係自身睇返命格呢，佢个一身选财嘅嗰个能力都几强，即係挣钱就难。咁而且呢頭先好似譬如天師傅講到就係話喂呢個命盤可能佢係鍾意碌卡好多卡數咁其實如果喺呢個命盤睇呢，佢都有咁嘅有咁嘅意象嘅，咁其實如果你話有呢種意象嘅人呢，又結比佢財星即係個火啦，就係為我係睇咩呢，就係洗現金個結比係當如一張信用卡，因為劫比是劫財嘛，所以它不是代表現金，在個意識形態上我們看的是一張信用卡， 支付寶都可 以，是啦，總之是一些透支的付款方式，或者一些不是屬於現金給錢的工具。這件事就是說因為它為起它很喜歡，就是說很多時候它身無現金嘛，如果它有卡的呢就 用了先， 是啦，就碌了先。咁其實喺呢種命格當中呢，如果我會建議當事人呢就做返一個動作咩呢，你唔好碌卡，你下下都要畀現金，畀現金你會點呀，會赤呀嘛，下下現兜兜揞出嚟喎，咁你碌卡嗰啲好多時都係咩呀，因為你唔會肉痛，即係等於我哋 卡的基本用途一樣，令到你不肉痛 是啦，入賭場你不是真金白銀一張張銀紙鈔票在看著去賭呢，換成籌碼為什麼容易擺下去嘛，是吧， 是 意識形態嘛， 這個就是信用卡的本質來的，因為 你覺得你是碌張卡，你不是真 的，是 的，你會忘記了你要填卡數， 是啦，沒錯，到你真的找卡數的時候你未赤咯，所以如果喂始终你会遇到要找卡数的一日，除非你说我想着不还的了，或者我拖住你还，那就没得讲。如果不是呢，你说我想挣到钱呢，你始终都是什么呢，即是叫做守到客财呢，就算你是勤力去做都好啊，即是都是讲你挣不挣到钱啫，搵到挣不到都冇用噶，系嘛？人家希望搵到挣到身体好嘛。但系你话喂，唔系我真系挣唔到噶，咁你宁愿就系话使钱嗰个习惯啊，你一定要去用翻俾现金嗱，冇必要你都尽可能即系唔好真系碌卡，一碌卡咧，你好多时咧就唔觉就使大咗。咁同埋咧喺呢个名盘咧，仲有一个特别之处系咩呢，佢一個特別之處咧，嗱，呢個名盤咧係適合做老千嘅。點解咁講咧？其實如果喺名盤睇咧，我會係話佢係一個空心老官嘅人嚟。原因其實好簡單，佢座下嘅地支全部忌神，即係話佢同出邊嘅承諾咧都係噏咗嘅啫。啊，咁佢本身咧都係得個噏字嘅啫，因為佢你睇到佢官印。劫傷身咧，其實即係佢外形咧就比較，即係比較得體嘅嚇，即係行出嚟咧係有做一個，即係好似啲戲做戲咁啊，即係拍戲咪好多有啲演員 淋水都 係啦，即係我又唔係話啲演員係空心老官，即係話有啲演員啊睇個外形啊，飾演大老闆啊或者啲。啲富貴人啊，嗰啲富豪咁嘅角色噶嘛，咁而呢個人咧，佢其實都係有咁嘅條件去做呢樣嘢，咁所以咧可以話佢點解適合做老千，因為佢行出嚟嗰個外形啊、排頭咧係俾人有信心嘅，啊，同埋一樣嘢咧，佢講嘢啊，好似阿天師傅話齋，任水啊都講説話都叻嘅，咁佢都係講嘢俾到人有一個。信心喺度嘅，但系可惜佢内里啦，始终因为我哋睇命盘咧，睇一个人要睇内在噶嘛，系嘛？喂，外表扮到点样好人都好，点原来内心奸诈或者其实佢全心立心不良啊？咁我哋睇翻咧，其实佢喺个地支咧，佢系一粒喜神都冇嘅，大家睇到佢全部都系啲财啊、官啊。商官啊嗰啲嚟嘅正官正财啲，全部都系忌神。咁咁多忌神嘅话，咁即系话佢其实系一个咩咧？即系如果喺我嘅演绎咧，就即系一个空心老官，甚至乎佢其实个心地咧都系比较差啲嘅，因为冇喜神喺度帮衬啊嘛。啊咁啊，唯一就系话，如果你唔识佢嘅话咧，你就俾佢吓亲。但是認識他的話呢，你就被他笑親，啊，即是因為人相處落了，你始終會知道他那個能力在哪裡嘛，甚至乎他說話或者他做事的承諾嘛，這個命盤的人呢就會比較在這方面比較差，所以如果你說他加上他現在走一些丙人的大運啊，或者好像之前一個大運丁卯啊這些呢，咁呢些全部都是行緊一些咧食材的運咧，都是一些忌神嚟嘅。咁啊，出現一些咁負面的運程，所以你話佢點可能會有即係有個財力喺度或者財運喺度啊？始終都是比較弱啦。啊，唯一一樣嘢都是要靠屋企咯。如果你話你要佢獨立去謀生咧，我諗呢個人都係比較難嘅。咁當然啦，始終人大咗，因為呢個 命輪都係 啦。你呢個命盤嘅人都三十幾歲噶啦，即係你始終都要脱離父母噶嘛。你屋企或者自己嘅父母都要，總有一日百年歸老噶嘛。咁就係話睇佢自己本身嘅人嘅做法，但係就係話睇佢知命之後，佢能唔能夠去改咯。因為如果你不肯去改的，你真的依依這樣的命盤去看，它都是難行的，辛苦的，甚至乎 嚟緊佢轉個大運行個月丑咧，就雙官見官添。咁啊，仲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啊， 雙官見官，為禍八端。 係啦，咁啊，所以就即係都幾辛苦嘅，睇佢捱得都係 辛苦命。 係啊，辛苦命，絕對辛苦。佢冇能力啊嘛，又冇 backup 啊嘛，啊又冇乜貴人啊嘛。啊、唯一就是得個外形咯，呃得下人咯，所以咪就話雖然做老千咯，啊空心老官就係呢啲命格咯咁樣咯。 好啦，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仲大啲見。 好，拜拜。